不会以候选人身份为国家服务。特朗普在奥洛克退选之后，在社交网站留言指奥洛克讲过自己竞选总统而生，但他并不认同。现年47岁的奥洛克去年挑战竞逐连任的共和党参议员克鲁兹，他当时在全国筹得8000万美元的捐款，但最终以大约 3% 的票数败选。奥洛克经常严厉批评特朗普，特别是在家乡埃尔帕索市8月发生枪击案之后，批评惨剧是特朗普反移民言论导致的后果。民主党现时剩下17人竞逐党内提名出年的总统，出年的参选总统。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相对湿度降至 60% 左右。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天气干燥，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干燥，下星期中后期天气稍凉，风势颇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跟你讲一些封路的消息。在铜锣湾因为有公众活动，怡和街来回方向已经封闭，轩尼诗道来回方向不能够通车，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不能够左转去波斯富街。另外百德新街、纪利佐治街和京士顿街都是封闭了的。还有就是边宁顿街、天乐里、坚拿道东和礼顿道的交通都是受阻的。有一宗嘅交通意外嘅消息，咁就系喺九龙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跟住蒲岗村道落去蒲岗村道嘅支路啦，系有交通意外，一带车多，咁揸车朋友啦，请留意经过时候啦，请你小心。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但是去北角和跑马地略为车多一点，龙尾去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大学的湾位对出。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油站，将军澳隧道蓝田入口的龙尾在翠屏南村，将军澳那边出九龙的龙尾就在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海丰园那段是车多，龙尾去到北角码头，后些少北角警署那段都是比较多车的，龙尾去到东隧口对开。坚尼地道出去皇后大道东都是多车，龙尾去到合和中心。而在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车多的，龙尾过了太子道西，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那段车多，龙尾排到太子道东油站对开。而太子道东去红磡方向跟住九龙城回旋处那段，龙尾过了景泰街。漆咸道北去土瓜环方向跟住何文田港铁站对出是挤塞，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接近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过了康庄道桥底。最后提一提大家，机场快线的服务方面，现在还是提供来往香港、九龙、青衣机场和博览馆站的服务。由下午5点开始，只是会提供来往香港站至机场站的服务，途中不停九龙、青衣和博览馆站。九龙站的市区预办登机服务由下午4点开始暂停，即是已经暂停了。而香港站的市区预办登机服务截止时间就维持在飞机起飞之前90分钟。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眼界有几远，成就就有几大。粤港澳大湾区将香港、澳门和广东九个城市打造成国际化的经济文化生活中心，为香港带来无限新机遇。随着大型跨境基建陆续开通，大湾区城市的联系就更加紧密了。探索、认识、把握粤港澳大湾区，详情请浏览 bayarea.gov.hk。 Hello， 大家好，我是麦包麦长青。 Hello， 大家好，我是谢安琪。 Hi， 大家好，我是郭俊安。 Hello， 我是 Miss Chan Chan 陈洁玲。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son 陈柏宇。 Hello， 大家好，我是胡定欣。 Hello， 我是 Jackson 黄嘉怡。 大家好，我是杨怡啊。 大家好，我是罗仲谦。 我是 Madam Low 卢婉欣。 Hi， 我是迪龙。 大家好，我是关心妍。 Hello， 我是谢健。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心柔。 大家好，我是黄祖蓝。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李志刚、 赵B、 罗敏庄、 阿土。 Made in Hong Kong， 记得。听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行抗毒一分钟。 根据药物滥用资料中央档案室的2019年上半年统计数字显示，可卡因在最常被吸食的危害精神毒品中排第三，而在被情报21岁以下青少年吸毒者当中，可卡因就是排第二位。 跟其他毒品一样，可卡因会令人上瘾。有吸食可卡因习惯的人士就说，他们明知道吸食可卡因对身体有害，但是以为自己可以话戒就戒，事实是一接触就已经被可卡因控制，为了继续追求毒品给他的快感，令他摆脱不了。 可卡因是兴奋剂，由古柯树的叶提炼而成，在植物提炼而成的兴奋剂当中，药力非常之强，极之容易令人上瘾。 吸食可卡因会令人出现幻觉、躁狂和精神错乱，更加可能引致心脏病甚至死亡。由于可卡因多数是用鼻孔吸入粉末吸食，会严重损害鼻腔，令到呼吸道受损。 所以千祈不要因为一时好奇而尝试吸食可卡因，它对你身体造成的祸害是冇得翻转头的，一定会令你后悔莫及。 以上资讯由禁毒署禁毒常务委员会提供。 声音演绎黄天怡，波城。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同行抗毒。 寻常事，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昼四点到六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迪神、施培、阿乐、莫莉， 寻常事，认真做。 开头咧，想同大家讲嘅呢一个 topic 咧，我都好想问大家。我发现原来都算系叫做几好噶啦。我唔知道，可能在座三位比我更多添，就系咩咧？你哋同啲小学同学同中学同学联络多唔多噶？ 唔多， 唔多。 仲有 出面嘅咧？ 仲有冇联络噶？ 出面嗰两个贱人咧？ 阿一师兄话有， 小 学间啊，哦有啊， 阿一系同小学同学多定中学同学多？ 不如佢入嚟讲啦。 小学小学佢系比较多。 咁样隔空嘅话， 我哋 几好嘅。 而家听阿莫先，阿莫先啦，阿莫咧， 小 学唔多，小学 我小学得翻一个同学噶咋，系啊， 咁就 冇大朋友啦， 冇噶啦。而嗰个而家结咗婚之后咧， 都冇埋啦。咦，系咪我识嗰个啊？系咪你同我讲？ 肥婆咯。 哇！你啲 friend 个个都有古怪名嘅、 我嗰啲系中学同学论小学同学，因为同即系嗰都系都系嗰条村咧，咁所以都系嗰度附近嗰啲，咁所以都系个堆嚟嘅。咁但系中学同学为主咯， 但系仲有偈倾嘅， 有成日踢波噶。 因为咧呢排其实就电视就做紧呢个咩牛下嘛。 我哋以为你会讲天气添， 哦，你咪想听啊？ 我就知道你想听噶 啦。我冇啦。前次李新，我冇通风报信叫佢哋唔好讲嘅今日，我冇讲过，我冇叫佢哋唔好讲。 但系转头讲你听， 嗱咁 但 系， 但我就系话咧呢一个嘅牛下最近好劲啊，所以嗰个嘅集体回忆好犀利，即系嗱以前我哋嘅读书年代咧。我是經歷嗰啲讀書年代咧，係超級乖乖仔要翻屋企，又喺學校，又翻屋企嘅。我係冇試過做街童嗰啲年紀嘅。 我都冇嘅喎， 做街童好正㗎。 我冇試過， 我有啊。 係啊，你試下啊嘛。 點解咧？嗱，你兩個， 而家你試唔到 你兩個過來人。 嗱，我想講咧，我自細咧，我諗係好緊存㗎啦。即係我去到我呢代咧，我細個係通山跑、通屋村走嗰種細路仔嚟嘅。 尤其是通山跑添，同啲同學、一放咗學啊，就可能行上山啊，唔知做乜嘢啊，或者一個村路行嚟行去咁樣，去到夜晚先翻屋企嘅。 哦，即係中意喺街度遊蕩都唔翻屋企嘅。 你可以咁講，但係咧，我覺得咁樣係個温情咧，就係同你一齊喺個屋苑大嗰啲人咧，佢會同你做咗好多年朋友啊。即係就算大個面， 係咪真係 keep 到先？ 真係 keep 到。At least 咧，你有時譬如撞口撞面搭 lift 出嚟啊，你都會同佢講兩句。但係呢種友誼咧係超過30年㗎啦。 哦，我咧， 我哥哇，以前真系团结过，而家好多。尤其是嗰阵时我住公屋咧，好笑噶。成班喺个公园度玩咧，跟住你就会听到咧四方八面啲人就会嗌噶，逢大概六点几七点食饭啊，系咪唔食啊？ 我真系有呢啲噶， 系啊， 即系广告系一般咯，嗰啲咁啊， 未至于咁样嘅，讲广东话。 咁佢梗系广东话啦，即系广告有呢个画面嘅， 系啊，真系会闹啲仔女啊，仲唔上嚟？ 哎呀呀， 嗌咗几次都唔上。你做唔上嚟啊嘛？咁样噶，好好笑噶。 我明白，因为我系阿嫲凑大噶，即系婆婆凑大。阿嫲咧，佢咧真系会喺窗口度咧嗌落嚟：阿林，快啲翻嚟啦！仲唔翻嚟？嗰种系嗌到成个阿林，阿林系啦。我中文名黄乐林啊嘛，佢阿林啦，咁样系啦，嗌到成个屋村咧系有回音噶。 哇，好得意！但系对于我嚟讲，可能我细个太乖啦。即系我平时翻屋企咧，应该放学咧，我通常都会喺商场行逛一阵嘅，即系同朋友仔啊。 商场行都叫乖。 唔係之後行一陣 啫喎，係 咩？ 係換咗校服先得噶。 係啊係啊係啊， 咁 以前有個規矩就係話你著校服要檢檢點點噶嘛。係 啊， 好檢點 㗎。係 啊，我以前 點行街㗎喎？ 我經歷過一次街童嘅感覺。就係話一次，即係唯一一次，我覺得自己真係曳，同我第日真係驚俾人記過嘅。咁嗰次咧就係我搭11:00，我喺學校温書搞到好夜，11:00先走，同三個同學仔一起搭同一架巴士。上到巴士，我哋著住校服噶嘛，咁我哋嗰陣時就買咗支嘢飲咧，係嗱嗰陣時仲係熱狗嘅年代， 係 巴士熱狗嘅年代， 係冇冷氣嘅， 係啦。咁嗰啲凳唔係膠凳嚟嘅，而係熱狗嗰啲凳咧上面有條鐵通嘅，有條鐵通， 辣手噶嘛， 辣手嘅辣手，係啦。咁跟住咧，佢就即係攞住嗰啲嘢飲樽係玻璃樽，就喺度敲個鐵通。啲同學就開始隔離敲，一路敲一路唱歌。咁講啫，我哋細路見人玩，我哋就玩噶啦。然之後咪唱咯，唱到咁差嘅時候，前面嗰人咧突然間就話：我認得你邊學校啊？我認得你邊套校服噶？我睇到你校章噶。你哋聽日啊，一定走唔甩噶啦。咁樣咁我膽戰心驚咁樣咧，第二日翻學咧。冇事喎，嗰啲就我唯一一次咧，即經過街童，哇！原來街童係咁好玩噶，但原來屋企係咁驚嘅咁樣。 但係你嗰下有冇諗過，其實嗰啲人裝你噶？ 可能 因為你話嗰啲人咧就喺度敲住先啊，敲下敲下咧，跟住之後即係扮平民咧，跟住之後咧， 係啊，即係你話敲嗰啲係嘛？ 係啊， 我咪敲嗰啲我同學嚟，我反而係驚咧嗰個男人係卧底， 係 啦，即係個男人可能係老師， 係啦， 或者佢妹嚟嘅， 特登唔出聲， 係啊， 等你哋嘅時候就你哋班。 咩啊？ 街童啦、啊， 我好惊喎。咁跟住我哇，经历咗嗰一次，我就唔好啦，下次咁。点解我突然间讲起呢啲咁嘅回忆咧？虽然电视剧牛下啦，系咪？咁、但系另一样咧，就系我见翻啲小学同学、中学同学咧，我哋发现原来有好多咧系我拉咗好耐，原来系我由小学一年班识到而家噶啦。咁嗰个情系好深嘅。咁但系我哋就讲到另一个课题，同大家息息相关嘅，就系、是、学校嘅饭盒问题啦。 系 哇，学校嘅饭盒 哇，呢、這个原来我琴日倾呢一个课题，倾咗足足一整晚。 系 你哋在座三个系出街食饭定系？ 通常我嗰阵时间学校咧头嘅三年咧都系一定要喺学校食嘅，咁嗰阵时就惨啦，因为咧我哋每一年其实都有呢个试食团嘅，我知道，但系我通常都冇份嘅。即系拣嗰个饭商之前咧，通常都会有啲饭商话俾你听，有一日就嚟俾你试食，最后拣边间。 我冇呢个画面嘅，点解 咁民主嘅、 啊、 你学校？ 有啊，但系通常都唔系我哋试嘅，唔知边个试啦。总之有咁样嘅一日啦。咁、 哦、 跟住之后咧，就最后拣咗某一间。但系每一年咧，我都食唔到一啲好好味嘅餸菜嘅。即系我成日咧都喺个饭盒度望到嗰个 list 咧，又不停咁重复啦。跟住啲嘢食咧，每一次你都唔会觉得好满意，跟住要落去楼下嗰啲小食部再买嘢食。 补翻两只鸡翼咁样。 但我真系冇记得我读书嘅时候有试食阶段，我记得一嚟就已经系要食指定饭盒噶啦。 咁惨嘅咩？ 好民主啊！你学校 嗰个蓝色盒啊嘛，你系咪蓝色盒啊？嗰时 唔系啊，阳光啊！死 啦！系啊，我都系用蓝色盒啫。系我哋抹咗佢，唔记得咗， 冇事。 系啦， 唔系我以为冇咗啊嘛，因为我记得好似有段时间冇咗噶。 唔系，不过呢间其实系好都几多我年代咧，问十个八个或者原来你哋都系食过嗰几间啊。 咪仲有集团式嘅，有啲系。 系系，但系咧我就即系讲起呢样嘢，你有冇带饭啊？ 带饭有。 跟住之後，因為啲飯盒太難食，我就叫阿媽俾我帶飯。但係咧，學校嗰陣時冇得叮叮噶嘛，咁所以通常我就係買嗰啲暖壺嘅要。係 啦， 係啦，好原始嘅。 你哋以前帶飯嗰啲係暖壺式噶嘛？阿樂啊，阿樂帶飯係點咧？ 我又冇帶飯喎。嗱，其實咧，我留喺學校食飯嗰個 case 有啲特別嘅，就係、是、因為咧，我 form three 嗰年咧，我太差嘅成績，因為喺街度玩得太多，我 repeat 咗一年啦。嗰陣時係，咁咧嗱，我係一個分水嶺嚟嘅，中一到中三就可以出去食飯嘅我屆，但係咧，我啱啱 repeat 嗰一屆咧，由中一到中三咧就一定要留喺學校食飯，所以我係混咗學校食飯一年嘅。我想講咧，嗰一年咧對於我嚟講係一個噩夢嚟噶。 哦， 因为啲饭真系唔掂噶，同埋咧，我系嗌咗一个月之后咧，我就冇嗌啦。因为点解咧？我谂到个方法就系咧，有好多女同学咧，佢唔食噶嗰个饭盒，或者佢扒两啖噶咋。跟住咧，我记得嗰阵时过咗大概半年嘅 lunch 咧，就系咧，我问 A 女同学攞三啖 ，B 女同学攞三啖，咁样佢过咗半年就食饱咗我半年咯。 哦，即系啲女同学养大嘅， 你可以咁讲，养咗我半年噶，多谢晒。 不过以前有啲同学仔真系要靠女同学养。大噶，因为佢哋真系冇饭钱食饭咧，佢哋可能攞出去网吧啊，可能系波鞋啊，系啦，佢哋就要靠家政堂嗰啲救济佢咯， 系曲奇饼啊，喂你癫啊， 佢嗰啲同学已经预知你边一班上家政，咁佢就排好晒一至五咧，边去边度攞嘢食噶啦， 呢个咪就 系 我咯， 都系嘅，即系有啲同学仔，尤其是大个咗啦，发育时期佢哋好需要食多啲嘢嘅，有啲男仔嘛，咁女仔又真系有时唔需要食咁多嘢，通常咧我哋就会预先话俾啲男同学听，其实我食唔晒嘅，不如我俾一半你啦， 系啦，嗱以前咧我读中学年代咧都经历过就系即系食饭盒嘅年代啦，冇带饭咪可能出去买饭盒食咯咁样，但系原来咧其实我哋一直都知道，喂，其实用饭盒系唔环保嘅，系咪先？咁原来咧喺呢个海面上面咧，我哋已经咧系每年啊有成系数百吨嗰啲塑胶咧系被掉落海嘅，基本上咧个海洋污染咧有九成啊，甚至八成都系见到啲发泡胶残留物， 系 咁，所以咧佢哋就话咧有见及此咧，佢哋都希望咧大家可以谂一谂。究竟怎样可以令到你带到饭而又环保一些，所以呢日本那边出了一个新的产品。我觉得呢首先讨论一下这个的饭盒形态先。我是一个呢超级紧致型来的。怎样紧致法 呢怎样紧法呢的神。 我那些东西喜欢很袖珍很小很劈在一起。即是最好你方便携带。个器皿要方便携带。咁所以咧，以前咧我经历过一段时间系带饭咧，我系特登揾一啲好细嗰啲嘅饭壶啊， 系 而唔已唔系壶啦，其实佢系一个长方形嘅饭兜咯， 袋喺裤袋， 好薄嘅， 但系佢系要阔嘅，但系佢系薄嘅，因为咧方便我摆背囊摄埋咧，起码唔会阻好多位。有时咧我哋用饭兜咧好麻烦，就系饭壶啦，系成个一盅，但系其实佢压嘅位好多入边冇乜嘢食噶嘛，咁所以呢啲咧我系极少用。咁但系而家咧，佢出咗呢个产品咧，系一个我觉得好有兴趣，就系、是、可接式嘅饭盒。 哇！呢、這个正喎、 啊，饭点接埋啊？ 嗱，咁当然啦，系开盒嘅时候，佢可以俾你收藏，入边冇餸冇饭嘅时候，俾你收藏 嘅 啫。 即系有饭嘅时候咧，摊开咗，咁又变 咁佢就 变 翻个大嘅 box。 喂，但系呢个其实好耐噶咯，仲有啲系有几层噶嘛？香港都有得买啊！我买咗个接嘅杯， 佢嗰接而家香港近年开始兴啦，接嘅杯嘛。 啊、 但系佢呢一只咧。是加多了一个新的发明，就是它可以入微波炉。 咪都得， 唔系而家新嘅新嗰啲胶有啲系唔得噶，同埋佢呢一只都系近呢几年出嘅，系啦，咁 所以我咪话俾你听，我知咯，香港都买咯。 OK， 嗱呢一种咧嘅可接式咧，可能大家会觉得啊，可能呢一种嘅可接式咧，可能大家都会觉得，唔同，因为我主要都唔系想讲呢样嘢，所以系冇所谓嘅。而家就系讲咧，日本又出咗一间新公司，嗰间新公司咧就想试下就做呢件事，就 系 做咗只表， 系 呢只表 嘅表， 是饭盒标。 咩叫饭盒标啊？ 一只标面入面咧，佢将所有嘅餸菜同饭啊，做咗一个袖珍啊，然之后摆咗落佢只标入边啊。 吓？哦，但系唔食得嘅。 食得噶？吓？你唔好以为入边嗰啲假嘢，佢系真系可以食得噶。咁当然啦，佢呢个标明嘢，佢做咗佢有限量嘅，食咁啊，梗系食唔饱啦。只标你点会食得饱啊？得一啖嘅啫。只不过佢将嗰件事就摆咗喺袖珍世界入边，就做咗只咁嘅标。 好把鬼啊！ 好把鬼啊！但我想讲咧，呢个袖珍世界大家都开始要了解一下啦。因为近呢一两年咧，有一个叫做Tiny Kitchen 啊，即系叫做袖珍主食。 其实呢而家喺香港呢慢慢都多咗人去了解。香港曾经呢试过有三个嘅后生仔呢，佢哋系做咗一个创立咗一个社交平台呢，就专系讲呢样嘢嘅。咁但係香港呢三个嘅后生仔呢有一个特别之处呢，喺外国其实发生咗好一段时间。英国外国他们会自己整一些袖珍世界小小厨房，然后将所有的送菜不知道他应该切割到很细份变成一个袖珍，而是拍了一条片是真的可以煮晒成餐饭。 我想讲啊，我有看啊，在我们港台啊，港视31啊，有得看啊，我好吸引我看的，好好看的。他会煮一个即食面，他真的有一个包装，跟住之后他就会拿个包装出来，真的会煲啲水，跟住之后就煮一个面。又或者佢会喺个整个煲仔饭，佢真系全程就拍住，当然一块镜啦，拍住佢点样去剁个肉饼，定唔知点样，跟住就整个煲仔饭，或者落啲油，真系唔知道炒啲乜嘢咁样，系好得意噶呢一样嘢， 但 系 全部都系，但系全部个袖真系细到点先，即系手指咁大。 手指一隻骨咁样咯，或者可能两隻骨咁样，好细噶咋？ 我睇嗰啲片咧，系譬如有啲人养嗰只仓鼠咧，同只仓鼠庆祝生日咧，跟住就砌咗一间好的式嘅屋俾佢啊嘛。跟住佢里边全部都系一比一咁样，但系好细粒手掌咁大间屋，跟住里边再煮埋一餐饭俾只仓鼠食咧，切到好细粒嗰啲咧。 你讲嗰 个 系有，但系你系放仓鼠啊嘛。而家我同你讲嗰个系真系讲放人嘅。OK， 佢将呢个食材咧就叫做Tiny Kitchen， 咁啊其实袖珍世界，袖珍嘅。厨房煮食啦， 系啊，斋做厨房嘅咋， 系啦，呢一个咧，阿莫头先讲，我就正正系我今日想讲，其实香港咧已经开始有一班人系做紧呢一件事，因为呢一个嘅食玩嘅玩意咧系日本带起嘅，日本同韩国带起嘅，嚟到香港，点解阿莫话哇好正啊，好吸引啊，佢连咕噜肉都整到噶， 其实好把鬼噶，但系我就好中意睇， 系啦。系啦， 好把鬼噶， 好治愈啊，系咪？ 系啦，但系咧呢一个嘅咕噜肉都整到咧，佢哋其实香港版咧系有咩咁特别，同其他之有唔同咧？其实佢哋净系整大排档嘢食嘅啫。 哦，佢嘅后面个 backdrop 当然个袖珍世界入面啦，都系一啲大排档嘅样嘅，即系侧边可能有一架车仔啊，跟住有嗰啲以前嘅大排档嘅铁闸啊，嗰啲凳啊咁样。 系啊，佢直情有齐晒成个档摊咁样，跟住佢就会咧拍条片咧，真系得只手嘅啫，就喺个镜头面前煮。煮嘢食俾你睇，煮嘢食俾你食，然之后就端嗰餐饭上到台面嗰度，就摆到靓靓咁，系一条好谂四分钟、五分钟左右嘅片啦。咁如果你真系有兴趣呢袖珍世界咧，另外可以推介你睇到一样嘢，就系咧而家喺外国都系疯传噶啦，就系、是、起屋。 将 现实世界起屋要搭钢筋啊、整地基啊，全部做咗一个袖珍模拟嘅版本。 哇， 系啊， 咁中意玩啲细细个， 即系佢起一栋可能十层楼高就净系得我哋而家 panel 面前咁大嘅位置，就落水泥、毫无泥、 真 系钢 筋啊咁样噶嘛， 系啦，咁咧就直情整一间屋出嚟，有兴趣你就可以试喺网上面揾下吓，咁啊教你呢一个嘅袖珍世界。 在某些低处，在那极低处，自信受损。是那位给我，仍不断要我别气喘。在我十分转，做了为打算，掉了自尊。是那位给我，仍不倦分担我心酸。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现在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有区议会候选人下午在维园举行选民聚会，大批市民在铜锣湾一带聚集，警方在多处施放催泪弹驱散。在维园，有人在拆毁龙门架等等的杂物，搬出维园堵塞马路，直至路障堵路。防暴警员施放多枚的催泪弹，现场烟雾弥漫。另外，有一批防暴警员进入维园，并曾经举起黑旗。铜锣湾上空有直升机盘旋。另外，警员在铜锣湾高士威道和鹅颈桥一带施放催泪弹驱散人群。较早前，大批市民在崇光百货对开走出马路，防暴警员施放催泪弹，附近的食肆连忙拉闸。有网民发起下午由维园步行至中环，游行队伍在铜锣湾怡和街出发，经礼顿道、摩利臣山道进入湾仔道，前往湾仔方向。另外，在湾仔有大批市民沿住轩尼斯道走出马路，往金钟方向行到警察总部，占据所有行车线。大批防暴警察从警察总部对开的天桥和马路冲出，举起蓝旗和随即驱散市民。大部分示威者进入庄士敦道等内街。另外，有人试图在轩尼斯道和分域街交界，用附近的工程围栏堵路，但随即被赶到的警方驱散，警员搬走交栏。警方表示，已经对维园的集会作出反对，公众集会及游行上诉委员会亦都维持警方决定。警方批评有示威者漠视委员会的裁决，下午大约两点起前往维园集结。警方多次警告示威者，他们正参与未经批准的集结属违法行为，而部分示威者正使用蒙面物品干犯禁止蒙面规例。警方要求示威者立即离开并停止占据马路，又呼吁其他市民切勿参与集会。警方会因应现场情况，稍后将会采取驱散和拘捕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国土安全部官员沃尔夫将担任国土安全部代理部长。白宫表示，三星期前宣布辞职的现任代理部长麦卡里林将会在今个月11号离职。沃尔夫曾经是前国土安全部长尼尔森的高级助理，今年2月被特朗普提名为国土安全部分管战略政策与规划的副部长。麦卡里林今年4月出任国土安全部代理部长，10月向特朗普提出辞职。沃尔夫是特朗普任内第五人领导国土安全部。美国国土安全部在2001年9.11事件之后成立，职能范围包括反恐、边境安全、打击非法移民等等。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明日日间大致天晴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和干燥，下星期中后期天气稍凉，风势颇大。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 7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玲首先讲返啲封路啦，现时告示打到去中环方向係唔可以左转入去波斯富街。咁另外呢，现时怡和街来回方向，百德新街、基利佐治街、京士顿街、边宁顿街、天乐里、坚拿道东去跑马地方向、礼顿道去摩利臣山方向、高士威道来回方向以及系轩尼斯道来回方向都係需要暂时封闭㗎。驾驶人士请你尽量避免揸车前往受影响嘅地区。咁另外受到大量封路影响啦，现时啦因应港岛区嘅大量封路，大量巴士路线需要暂停、改道行驶或者系缩短服务。电车方面咧，现时来往上环西港城至到北角书局街一段咧，已经系暂停服务。喺港铁方面咧，机场快线由下昼嘅五点开始啦，正系提供来往香港站至到机场站嘅列车服务，唔停九龙青衣同埋博览馆站。九龙站嘅市区预办登机服务已经暂停，香港站嘅市区预办登机服务截止时间咧系飞机起飞前嘅90分钟。在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暂时畅顺，不过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班仔都是挤塞，龙尾排到过去管道出口。香港仔隧道北行快慢线因为多车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其余两线过海暂时正常。 睇翻啲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现时咧，告士打道上东区走廊近住避风塘一段咧系非常挤塞噶。而家龙尾咧排到过去湾仔交汇处，咁亦都影响到现时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挤塞，排到管道出口。香港仔隧道北行快慢线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东区走廊落中环咧，亦都系仍然有车龙，龙尾排到过去北角码头。在九龙区方面，龙翔道去荃湾近思瑞口一段车多，龙尾排到过去彩虹村。另外落去呢个蒲岗村道的支路亦都是有交通意外的，一带车多，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亦都挤塞，龙尾排到过去御港湾。最后卫生署提提你，要戒烟就要为自己定立目标，食少啲，健康啲。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第四十二届十大中文金曲， 第四十二届十大中文金曲 候选歌曲，要你投票肯定。 伟业街作曲胡鸿钧、苏栋哲，作词范浩然。主唱胡鸿钧， 若我能共鸣人，还可有谁？ 何光作曲作词彭咏琪，主唱 Robin and Candy。 从那一秒诞生，来这一秒发生，谁会斗胆说几多天活着 ？My Love 作曲陈德健、蔡晓欣，作词刘德华，主唱刘德华。 用我这一生浓情地说 My Love。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上 ihk.hk 投选你的年度金曲，截止日起11月10日。 第四十二届十大中文金曲， 第四十二届十大中文金曲。 在马路上踩单车和揸车都要特别小心，单车车身细，其他车尤其是大型车辆的司机随时看不到他们，万一发生意外就后果严重。踩单车的要佩戴保护装备，留意路面情况和遵守交通规则，司机就要瞻前顾后，留意单车，彼此保持一定距离，大家都是道路使用者，要互谅互让。 寻常事，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昼四点到六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迪神、施培、阿乐、莫莉、 陈尚志，认真做。 你哋个问题 咩？ 系即系读书。头先咧，阿迪神就有讲过，系咪街同常少一次咁大把啦？ 系哦。 咁我同阿乐都算系嘅。 系。 思培就乖乖女啦，好明显。 系啊，我行一阵商场就翻屋企噶啦。 我觉得阿迪神嗰个故仔咧，敲凳嗰个咧，好少嘢，即系对比我童年嗰阵时。 系咪 啊？我以前啊， 系我以前虽然街同，但系好乖，只不过系中意去街啊，嗰啲公园玩啊嗰啲啦。我记得嗰阵时咧，即系我系有一队车队噶。系啊，十几个人单车队 哦，子弹仔 啊，咁又冇咁过分，即系普通单车啦。但系总之有单车嘅就成班男男女女，嗰啲小学啊，我记得小学嘅时候就会成班街坊，因为嗰啲铺头啊旧式啲嗰啲，成班嘅小朋友啦，咁啊一齐就会喺度踩单车，就譬如话五点钟。哦、我哋走啦，去公园玩啦。佢十几个人就走去公园啦，咁样踩单车。所以我哋有队车队咁样嘅，街坊车队。 子弹仔真系一个童年回忆啦。 系啊，加埋音响啊，仲要。 但系咧，如果你嘢听嘅收音机啦，你冇经历过子弹仔年代，你唔知咩子弹仔咧？好简单，你谂住一架烈火战车，你喺街上面见到嗰啲电单车，一个烈火战车跑嗰啲，咁然之后咧。將佢套咗嗰啲 包圍 擺咗落去一個單車，其實就係將一個肥嘟嘟大大隻嘅人。 即係變到瘦骨仙，但係就要著重裝甲嘅畫面。咁但係咧， 機動變成手動人動。 當年咧呢個子彈仔咧係勁嘅，因為佢係要 pat pat 有咁高得咁高咧，先突顯到你嘅氣派嘅。因為你要踩得頭嘛。好啦，咁啊 pat pat 好高啦，但係後期嘅時候咧，到我諗我真係中學畢業咗幾年之後咧，嗱我子彈仔年代係中一，跟住咧到我畢業咗幾年之後咧，開始進化啦。啲人平時咪好高踩得頭嘅。诶、欸，慢慢玩到调翻转啊，玩哈利啊，就是玩嗰啲、伸直两只手咧，好长嗰啲咧，即系个前面个体好高啊， 系要坐到好低 啊，未来战士电单车，系、啦，嗰种嘅模式，即系演变得好快。 系啊，我最近都见过一次啊，嗰啲嘅我唔知道算唔算叫子弹仔，即系永远后面播紧相对湿度缝滋滋板嗰啲咧，系啦、 而家仲系咪相对湿 度缝滋滋板嘅？缝滋滋板嘅，不过佢哋轻巧咗好多，可能而家每一样嘢而家咧，即系坊间要求全部都系细。粒啲啊，或者輕巧啲咧，佢個以前嗰個大喇叭咧，轉咗兩個細嘅喇叭， 但係都好夠力， 都好夠力。跟住之後就所有好輕巧咁樣，跟住就踩到嘣一聲咁啊，風一樣咁樣飛過咁樣。係啦，咁啊呢個雖然我以前就冇咁曳嘅，即係去到嘈親人啊嗰啲，但係會真係踩單車去公園嘅時候一齊唱歌啊嗰啲啦。咁我唔明點解咧，以前嘅我係好中意運動嘅，咁跟住係，但係一上到中學嘅時候就開始唔係咁中意。运动，我想问一下你哋，体育堂对你哋讲算唔算系命根？又或者你最中意系边一个课堂咧？ 唔算，音乐同体育堂系我最中意嘅。 系、我反而中意家政堂，同埋我中意美术堂。 哦， 因为你又唔使换衫啦，女士咧，尤其是发育时期嘅时候咧，好惊咧体育堂咧会俾人睇晒啲肉噶嘛。即系 以为真系体育啊！ 系啊，冇错。 嗰个手册嗰个都改咗个体育两个字，画咗自己写第二个体育落去。 系啊，咁因为有时我嗰阵时又肥嘟嘟咧，咁所以就特别怕上体育堂。而家 瘦好多啦，苗条 啦。 唔系，但系头先阿莫讲就话喂，即系嗰啲少女唔知点解上中学嘅时候咧，就真系会唔中意。 我都系噶，成日话俾老师听我嚟月事啊，唔舒服啊，唔上堂咯。 因为我教游水咧，我有啲小学。教到去大个咧，系真系个演变得好快 的。我以为你话佢每个礼拜一教游水就我越试啊，上我落唔到水。 哦，咁又冇，咁又冇，唔系我嗰啲学生好乖喎，越试都会游水喎。 吓、啊，仲要话俾你听，重点系 因为你睇到体能嘅个体能唔同的， 弱啲噶 个体能会削减咗嘅，即系可能平时佢哋可能挨堂挨到好多咧，但系佢哋突然间。哦，今日好似吃好吃力咧。 作為女人係攰啲嘅， 會好吃力嘅時候咧，你就會知嘅啦。即係你唔使多問添。咁但係咧，即係都經歷過咧，就有啲同學仔係啊，有啲同學仔咧經歷就係真係一小學咧不停攞獎噶，但係突然間咧，家長話升咗中咧，阿女今日唔想嚟，佢就唔嚟噶咯。跟住咧就問點解？佢話阿女話呢排唔想做運動。即系突然间唔想喐啊，可能有机会某程度上游水，可能以后阿师傅啊，真系会体育啦，即系可能佢会担心啦，或者有啲身体嘅变化，佢又可能有啲觉得，哎，我唔想即系咁样咯。 系咯，咁如果系咁讲，你嗰个女同学咧，同我有共鸣啊，即系我细个又成日擒钢架，即系头先话即系有哇单车队，即系喺我身上面边可能会发生嘅事，大家都知我唔做运动噶啦。咁跟住我以前系跟住中学嘅时候，其中一样我谂我唔系好中意上嘅就系体育堂，因为我哋嗰陣時咧，因為我好奇怪噶，咁通常大家咪一個禮拜就係上一次馬地中學嘅時候嘅體育堂嘅，連堂噶嘛。咁但係我哋學校咧標榜體育係上好啲咧，跟住我哋一個禮拜有兩次噶上體育堂連堂嘅。 咦？唔係喎，喂，我 PE 都好似有兩次喎， 係咪啊？ 我一次，我都好似有兩次喎。 係咯，你講下，我係咯，阿莫咁講，好似有兩次喎。 咁仲要係咧，跟住之後咧，老師成日逼我哋喺我哋個大球場嗰度跑圈啦，唔知跑幾多個圈。咁样咧，成日跑到我哋呕茄啊！ 咁夸张， 真系呕茄， 系啊，番茄咯，因为个大田园嚟噶嘛， 咁就绿田园啦， 有种嘢嘅嗰啲学会咁样， 学生有如施肥一样啊！ 但系咪全部都系男女分开噶？我想 问，唔系噶，一齐上 一齐噶， 我嗰时分开噶， 我都系分开嘅， 唔系喎，系男女分开噶，因为男仔要打波噶， 系 我学校系男仔打篮球，女仔入去玩跳绳定唔知跳远、跳高嗰啲， 我哋话任你噶。 可能我哋受管束咯， 哦咁啊系。 你头先都话你可以周围， 我哋自由奔放嘛，喺个球场入面。 系 啊，我仲记得我哋玩嗰啲系手球啊、高尔夫球啊嗰啲。 咁正，咁 系啊， 呢个名校啊。 仲有嗰啲棒球，我记得有个嘢， 棒球 跟住掉出，系啊，学棒球。 棒球唔过分啦， 去打高爾夫球先。 唔係高爾夫球，唔係喺學校裏邊學嘅。 學校 咁勁， 唔係大學校個草地嗰度，即係教我哋點樣打嗰啲啫，即係唔係有高爾夫球場。 你會唔會誤會咗？你打嗰係木球啊？ 唔係啊，真㗎。 或者草地嗰啲啊， 因 為 我哋學校出名大啊嘛，嗰陣時個球場係啊，咁跟住之後都數一數二大㗎啦。咁跟住所以就好多呢啲嘅，所以我哋就唔中意。但係我知道好多男仔，又或者可能你哋啦，在座咁多位啦，都應該係中意上體育堂。我就好似阿思培話齋，我中意上美勞，即係美術堂。 哦，美術都 係 啊。 我家政堂我就係上到一年。咁跟住我係好鍾意，雖然我哋嗰個嘅家政老師係超惡惡到黐筋嘅，係啦，好驚佢嘅， 因為要控制大家嘛，唔好搗亂，同埋好多嘢要小心， 成日逼我哋洗嘢啊，洗到隻手爛曬啊，佢都話唔乾淨要再洗啊， 好嚴格啊，係 啊。咁啊，頭先我講咗啦，你哋就講咗，有冇點解你哋咁鍾意嗰個堂先？ 等等先，頭先咧我係未講嘅，其實， 啊對不 起啊、我係唔鍾意上體育堂噶。 你講多啲嘢啊嘛，平時 我真係唔想嘅，我係嗰種好典型咧，係專登。会唔带衫啊？又或者系扮病啊？去避开个体育堂嗰种男仔嚟噶？嗰阵时系 你又扮病咁有趣？你扮咩病咧？ 我会乜都好啦，总之诶唔得闲诶，或者主动诶，我俾人罚，我要去罚抄，我唔上啦，咁样嗰种嚟噶。我嗰阵时系 嗱，起码我同思培都有中意嘅堂啦，迪神又有啦。咁你中意嘅咩堂啊？ 我同阿迪神一样，我系中意上音乐堂嘅。嗰陣時係係啦，音樂同地理嘅，但我係唔中意上音體育啦。 的神仔話：我都係轉啊，係 咯，可唔可以轉我 DNT 啊？我中意 嗱，大家講完中意上嘅堂啦，一陣間咧播一首歌翻嚟咧，就講下台灣有一間學校係啦，佢哋咧為咗想啲學生乖啲咧，做咗一樣嘢，睇下你哋又覺得會點啦。 Cheers to the wish you were here, but you're not. Cause the drinks bring back all the memories of everything we've been through. Toast to the ones here today. Toast to the ones that we lost on the way. Cause the drinks bring back all the memories. And the memories bring back your. There's a time that I remember when I did not know no pain. When I believed in forever and everything would stay the same.Now my heart feel like December when somebody say your name. Cause I can't reach out to call you, but I know I will one day, yeah. Everybody hurts sometimes, everybody hurts someday, yeah, yeah. But everything gon' be alright, gon' raise a glass and say, hey. Here's to the ones that we got. Cheers to the wish you were here, but you're not. Cause the dreams bring backall the memories of everything we've been through. Toast to the ones here today. Toast to the ones that we lost on the way. Cause the drinks bring back all the memories. And the memories bring back your. Memories bring back your. There's a time that I remember when I never felt so lost.And I felt all of the hatred was too powerful to stop. Now my heart feel like an ember, and it's lighting up the dark. I'll carry these torches for ya, and you know I'll never drop. Yeah. Everybody hurts sometimes, everybody hurts someday. Yeah, yeah. But everything gon' be alright. Gonna raise a glass and say, hey. Here's to the ones that we got.To the wish you were here, but you're not. Cause the dreams bring back all the memories of everything we've been through. Toast to the ones here today. Toast to the ones that we lost on the way. Cause the dreams bring back all the memories. And the memories bring back your. Maroon 5. Memories 啊，讲到呢一个嘅题目咧，我哋其实都不停会谂翻起咧好多细个童年嘅回忆。咁啊，唔知道我哋上呢个体育堂嘅时候又勾唔勾起你当年啊？可能系惨痛噶，有啲上体育堂系惨痛。周秀可能佢好中意，但系佢好惨痛。 好惨痛啊！真系。 系啊，咁啊，对于咧即系台湾啦，有啲嘅学生咧，应该咧即系就有啲惨痛嘅经历啦。咁话说咧，即系大家都头先都讲啦，众所周知，全部小朋友都一定系我哋头先所讲嗰啲堂系最受欢迎噶啦嘛，同埋最中意噶啦嘛。但系佢哋嗱，首先咧，因为呢一单嘅新闻就冇讲到究竟系台湾边一度发生，咁但系呢一个系台湾嘅报章嚟嘅，咁佢就话咧学校有一个咧出名咧系严厉嘅老师，咁呢一个嘅老师咧就佢自己要做嘅嘢咧，即系比较好多嘢都好谨慎啊，又或者好多嘢都可能好恶嘅，即系对住啲学生咁样。同一时间咧，即系虽然佢好恶啊，或者好严肃啊咁样啦，但系佢同我哋香港都一样嘅，即系有一啲叫做唔可以体罚嘅政策。咁跟住咧，好啦，咁啊呢一个嘅唔可以体罚嘅政策咧，就话咧原来咧喺佢哋身，即系喺佢哋嗰度啦。如果俾人知道咗嘅话咧，系会咧需要咧即系同校长报告啦。跟住之后如果知道呢件事嘅话咧，就会咧违反嘅人咧就会要罚款咁话嘅。咁跟住 罚钱啊？ 系啊，即系嗰啲嘅阿 Sir Miss 要罚钱咁样嘅。咁跟住不过啦，喺台湾咧虽然就冇咗头先所讲嘅体罚啦，但系有一个头先我所讲好严厉嘅老师咧，佢就用咗其他嘅方法咧，就去管自己嘅学生，或者去希望教导佢自己嘅学生，等佢哋乖啲。咁不过虽然佢唔系用体罚，但系佢做啲乜嘢咧？就系、是、如果你曳嘅话咧，佢就会要你喺呢个嘅做青蛙跳啊。佢哋中午嘅时候可以瞓觉噶嘛，唔俾你瞓觉啊，你要企出出面，企喺度罚企啊，孭住个书包啊，甚至咧有一啲嘅课堂，包括体育堂，跟住一啲嘅社团，即系嗰啲学会啦，我哋香港叫音乐堂啦，阿乐同埋的神最中意噶啦，美术堂就是我同师培最中意噶啦，呢一啲咧非主流嘅科目嘅课堂咧就唔俾佢哋上。 系 啦、啊，要佢哋咧，即系成绩咧要达标。如果唔达标嘅话，都有机会咧唔俾佢哋上以上嘅头先嗰啲比较兴趣啲啊、得意啲嘅课堂咯。 哇，我觉得有时咧学校就系要有平衡先有趣啊嘛。即系但系如果你话我一定要好成绩先至当嗰啲系奖励嘅话咧，我会唔想翻学噶。 我好毒啊，觉得呢一招其实真系，即系谂清楚啲咧，其实佢哋好似去紧纪律部队啲 training 咁样啊。即系你一做错嘢或者唔达标咧，就跑操场十个圈，系啦，掌上压咁样咯，好毒啊！ 當然啦，佢又未去到咁誇張啦，係啦，但係不過佢咧，即係可能都只係想啲學生乖啊嗰啲啦。不過呢一件事咧，其實咧佢哋嘅學校啦、校長嗰啲全部都已經知道咗呢件事噶啦，都有同翻呢一個嘅老師講：喂，你真係唔好咁樣做喎。雖然呢個唔係真係一個好俾人哋可以捉到嘅睇法，但係對於啲學生嚟講咧，佢哋嘅心理上面咧都會好大嘅傷害咁樣。有啲家長知道咗之后咧，直情就话啦，其实咧，我唔介意我小朋友真系读唔到书，又或者就算佢读书差或者可能曳啲，你罚佢唔紧要，但系唔好俾佢哋唔上头先熟嗰啲堂，因为点解咧？嗰啲堂系可以俾佢同其他嘅同学带嚟一个愉快 嘅童年 嘅童年，或者一个嘅佢哋可能会有好多唔同嘅经验或者相处上面嘅嘢嚟噶嘛。 系啊， 咁你可以罚佢，但系唔可以唔俾佢上呢啲堂咯，咁。 同埋嗰啲堂系你终于有机会可以同隔篱啲同学玩啊嘛，即系平时咧你上譬如历史啊或者中文英文啊，你唔会同隔篱嗰个倾偈噶嘛，你唔 会 一齐合作噶嘛， 我倾得好紧要噶上堂， 因为你太中意倾偈啫，即系正常嚟讲都唔会嘅。虽然咧我嗰细个嘅时候，我即刻谂翻就系有一啲嘅明爱暗恋补习社系会发生喺学校里边嘅，就系啲你唔能够倾偈嘅时间啦，点样可以同人哋沟通啦，或者点样可以同异性有啲小游戏玩下啦。 同埋其實咧，即係有時讀書嘅年代咧，上體育堂男仔啦，我唔係好知女孩子啦，因為咁啊男仔咧，佢哋嗰啲嘅團隊性咧，其實某程度上咧，平時就算唔合群嗰啲都好啦，佢突然間會上體育堂咧，超合群嘅，因為大家可能五打五，哇！我哋呢team一定要贏啊咁樣，或者佢哋暗瓦底咧係有少少嘅擔心輸啊，因為可能贏咗咧有人請嘢飲嘅，即係如果突然間同你講 咁你冇得上體育堂啦，好似就被罰紅牌一樣啊！突然間覺得 好失落嘅、啊、會係咪、哦、 我約咗啲 friend， 可能我係神射手咁樣，但我冇得上場，咁所以變咗咧，對於佢哋嚟講，可能覺得係好委屈啊！ 係又或者咧，即係我同師培有上家政堂啦、但係我會好好奇嘅呢一啲非主流嘅堂，即係你哋通常男仔就會上 D&T 咯、 木工啊嗰啲噶嘛， 我有上陶泥堂。哦、我亦都我最中意嘅个 item 嚟嘅呢个系， 唔系咩陶泥堂啊？ 陶艺啊，即系猜陶瓷啊。 但系佢一年系、哦、啊， 即系人鬼情未了， 猜足三年添喎，嗰阵时间学校系啊，嗱、 啊， 我最叻就系呢两科。我嗰阵时讲真， 猜包剪揼就猜几年啫。 讲真，我读书真系冇嘢叻嘅，音乐、陶艺系两样嘅啫。 唔系，但系我觉得好得意啊，陶艺可以三年。 系啊，唔知 form one 到 form three 系有陶艺堂。 哦，咁唔系嘅，即系 防空洞都猜到一个出嚟，三年、啊。 如果你因为我有朋友真系自己开陶艺室咧，佢哋话其实陶艺咧系一个好令你专注啊、因为咧有时你以为自己诶好、简单啫嘛，你要搓只碗，求其傍住只手，唔喐佢自己转，咁啊成只碗就赢咯。咁、但系其实只要你可能错失咗少少，或者你嘅力度 错咗一下就玩完噶啦。 系啦、啊，咁所以佢就话其实陶艺咧。是好考功夫，他做了五年几才可能做到一只合自己合心意的碗。 That's the point。 所以其实你那时候学校是想你有一个另类的修炼，即是学校怎样集中。系嘛？点样 concentrate？ 我都好认同嗰个校长所讲嘅，其实呢啲咧，非主流嘅堂先系最紧要，最学到做人嘅。 系啊，所以我成日咧都好想咧上木工堂噶。哦，我好好奇，我真系想上 嘢。 系啊，我成日见你锯下锯下，唔知锯啲咩咧。 好开心啊！ 系啊，我就好开心噶啦。 但好多意外发生咧，系令我好惊。有时咧，即系你话睇男仔嗰啲，哇，锯嘢好犀利啊，咪先？但其实咧，我经常都会谂，会唔会自己锯到一手咧？当我谂嘅时候咧，我班上面通常都会真系有啲同学仔唔知。咩戒亲手啊、爆光啊咁样噶、所以其实咧上金工系有金工唔好嘅地方。嗱，我系好中意整手工艺嘅，但系我系麻麻地真系上金工堂嘅。 系， 因为上金工堂咧，同家政堂比咧，家政堂易出事嘅机会率少，最多你煮得唔好食嘅啫。 切嘢噶。 同埋你啲火咧，同埋你針子車、衣車嗰啲都危險噶。 可能就係因為我冇上，我唔知道危機嘅。 即係互相大家係啦，冇上 人哋 互相有無限嘅幻想啦。 心着白想起你，当街上没行人想起你，又隔着岸前面也不顾身处在两地，不用记，思忆都猖獗无忌，鬼魅的你引我到旧时远飞，跟他恋爱太乏味，想起你遭遇乱流时想起你，就算落力遗忘你的发肤气味，也只会越望越细腻。来年就算没爱情，日落月升，总会挂念你。应否将爱活埋成感情，继续再回味？或是不应温暖地，美化这冰冷别离。就算没爱情，日落月升，总会挂念你。相克相爱，但同床，居然带着泪回味。用尽苦心优雅地，与你掌心说别离。含笑跨过旧情的一刻，察觉我站在原地。前尘未散落以前。 有心所充满，居然每夜没防备。 客机起落架上有人，控制室紧急通知航警，发现是一名外籍男子在华航客机起落架上。在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晚以及明日的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市区最低气温大约是23度，新界再低两三度。听日日间大致天晴同埋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9度。风势方面系吹和缓嘅东北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同干燥，下星期中后期天气稍凉，风势颇大。现时嘅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跟你说现在封路的消息，告示打道去中环方向不能够左转入波斯富街，另外怡和街和高士威道轩尼斯道的来回方向，还有就是百德新街、基利佐治街、京士顿街、边宁顿街、天乐里、坚拿道东和礼顿道的路段都是不能够通车或者是受阻的。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只是隧道入口多车一些，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是排到去收费广场。由于车多的缘故，现在香港仔隧道北行去红隧的方向是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康庄道桥面。另外较早时在九龙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落去蒲岗村道之路的意外就清了场了，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其他的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东近住合和中心一段现在是不能够通车，所以附近一带道路都是比较挤塞一些，包括坚尼地道、司徒拔道都是比较挤塞。另外大坑道回旋处一带是相当挤塞的，驾车朋友如果可以请尽量避免前往那一带。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和富中心那段车多，另外后少少北角政府合处都是多车的，龙尾排到去东隧出口，东隧的入口对开。反方向去柴湾那边龙尾就排到去告士打道跟住湾仔交汇处，反方向就是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跟住和富中心那段龙尾一路排到去湾仔交汇处的。提一提大家，现在介乎上环西港城至北角书局街之间来回方向的电车服务已经暂停，揸车朋友留意了，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的5:46，听朝日出时间是早上的6:28。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的时候咪用手提电话，要专注驾驶，做一个守法的驾驶者。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96.9 FM 94.8-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夜晚是一日的终结，亦代表新一日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定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Hello， 大家好，我是麦包麦长青。 Hello， 大家好，我是谢安琪。 Hi， 大家好，我是郭俊安。 Hello， 我是 Miss Chan Chan 陈洁玲。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son 陈柏宇。 Hello， 大家好，我是胡定欣。 Hello， 我是 Jackson 王嘉怡。 大家好，我是杨怡啊。 大家好，我是罗仲谦。 我是 Madam Low 卢婉欣。 Hi， 我是迪龙。 大家好，我是关心妍。 Hello， 我是谢健。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心仁。 大家好，我是黄祖蓝。星期一至五下昼1:00-3:00，香港电台第二台。 李志刚、 赵碧、 罗敏庄、 阿土。 Made in Hong Kong。 乜你觉得自己好潮咩？ 哇，你哋成班港珠咁噶？ 因为我哋就系 港珠特工队。 咪咯， 好嚟啊， 你 做咩笑到咁样啊？点解笑到咁样？ 嚟到五点钟啊，新闻过后嘅寻常事啊，咁啊到港珠咯， 系啊，系咪你啊？ 系啦，就系我啦。咁啊，今日咧， 师妹话咩？ 唔系啊，咦？咁边个咧？我唔做噶，你又唔系啊？咁我都话唔系，你 cut 咗佢啦。 惊啊！ 点啊？ 哦，系我嘅，系我嘅，冇搞错。 陈婉报埋新闻佢咯， 讲 咁咧，话说我自己都几中意食甜嘢嘅，我唔知你哋中唔中意食甜品嘅咧？ 唔中意， 真系噶？ 绝对可以即刻讲佢唔中意，因为我系细个嗰阵时咧，系好细个已经知道自己唔中意食甜品噶啦。我系细个嗰时好记得咧，我一扭计啊，一喊咧，如果啲大人同我讲佢话，小朋友唔好喊啦，唔好扭计啦，我想请你食朱古力，而家请你食糖啦，我系会秒佢噶。 咁有啲咩先可以氹到你啊？ 一碟饭，一隻鸡髀，一碗面，最实际嘅先氹到我嘅字就系，其实到而家都系噶。 咁现实嘅你个人， 我唔中意食甜嘢啫，只系，系啊，你哋咧？ 我自己好中意食啦，咁啊磨似系中意食嘅，但系 劲中意 系嘛？ 睇个样就知佢， 但系承受住啊！女仔都系嘅，咁 sweet， 但系咧女士 甜到漏啊， 系咧， 系呕咁就系，又酸 又呕， 番茄 又呕。 但系承受嘅甜度咧，你哋算唔算系劲先？ 唔系。 唔係啊，居然，因為我食 macaron 咧，即係法式嗰個小甜點咧，我係可以一次過食三四嚿都得 嘅 喎。 哇！我真係 完全用砂糖打嘅。 我真係話呢一個係唯一一個我覺得真係我叫做都幾中意食甜品嘅人，但係咧食呢一類型嘅產品咧，我係食兩粒我就夠噶啦，即係我唔能夠超過三粒噶。佢係漏到一個程度，我好似擺咗成羹糖入去妹咁啊！即係你要明白，佢唔係淨係佢唔係淨係一嚿糖咁大咁簡單，佢係個面啦，再加入邊嗰個底個 cream 啦，跟住再加多個底啦，哇！成嚿嘢係漏咯。 但係你講到呢度，我想食咯。 正啊！ 咁即系佢系 OK 嘅，佢好甜都得嘅。 我唔系啊，但系我即系 咁，我点帮你啊？ 但系唔系因为咧，我头先咪讲咗话，我中意食甜品，但系我唔系好甜得嗰啲人。我即系马卡龙啊呢啲咧，我只可能一粒起两粒，好似的神咁样啦。同埋咧，我好奇怪、好矛盾嘅，我好中意食甜嘢，但我食唔到啲好甜嘅嘢。你明唔明我咩意思啊？ 我明白， 即系嗰啲低糖糖水啊，我好中意食嘅。嗰啲譬如梳芙梨啊嗰啲，我就会唔想要个 cream， 就加啲雪糕啊，尽量你侧边啲焦糖全部同我走晒佢。即系我会系一个咁样嘅，或者朱古力嗰啲叫咩啊？软心蛋糕嗰啲咧， 心太软 系啦，尽唔系即系嗰啲叫咩啊？成嚿实心嗰只咧，但系有啲 cream brownie。 類近嗰啲，但係唔係嘅，又未至去到 mousse 再硬啲咁樣啦，總之一嚿成嚿朱古力咁樣拍出嚟嗰啲，我好中意食嘅，但我食幾啖我就食唔到㗎啦。 即係嗰啲夜晚有特價嗰啲朱古力磚嗰啲係嘛？ 係啊，實心朱古力嗰大軟心嘅， 係啊 ，brownie， 或者係通常我哋食酒店自助餐， 所以唔係 自助餐。哦 ，OK。但系我有時咧食酒店自助餐咪好多款嘅嘅甜品嘅，全部都細細嚿噶嘛。其實全部都勁甜嘅喎，即係通常你都只能夠係勉強食到，我估四五嚿都好厲害噶啦。係 噶， 係啊。但其實咧點解講甜品呢？就話說咧，之前我就睇到一篇咧國際嘅媒體啦，就講到話全球咧有應該話有一個甜品師轉咗去做旅遊記者，咁咧佢就周圍去唔同嘅地方啦。咁因為女仔嚟嘅，唔知係咪因為咁特別中意食甜品啦，咁佢就寫旅遊書，就咧之前就出咗一篇文章，就话五十大嘅全球嘅甜品，咁咧当中咧有近香港应该话香港嘅嘢食啦，或者系香港附近嘅嘢食啦，或者世界各地唔同嘅甜品，你觉得香港有啲咩入选呢？ 香港 蛋挞， 哇！你唔好再聪明一啲， 因为香港最地道真系蛋挞啦。不过如果你即系用甜品两个字咧。好難聯想係蛋撻， 係、 啊，因為蛋撻你唔會標誌佢係甜品啊嘛， 係啊， 你只係一個地道小食， 係， 同埋咧 我唔食，我唔食甜嘢噶嘛，但係我會食蛋撻呢一啲咯。但你話如果真係行入糖水鋪裏面咧，我可以打開個 menu 咧，佢一百樣嘢係一樣嘢都冇興趣嘅，但係蛋撻呢啲 OK 咯，好勉強咯，燉蛋都係已經嚇 即係你要食啲小甜嘅嘢。 食物是 OK 嘅，有啲面粉是 OK， 但你話全部是糖啊、加水啊整出嚟嗰啲嘢，我真係唔係好。 咁樣糖沙翁啊、冬甩嗰啲得唔得咧？ 其實咧，你講起我已經有少少打冷震。我諗 有 分鐘咧， 啊，有面粉喎、啊，你頭先話有面粉就 OK。 即係唔太甜啦，太甜啦，呢啲可能對於我嚟講， 浸下水再食咯， 沖沖佢咯， 係咯， 你哋接受到。 好多阿姐嗰啲減肥嗰啲都係要杯熱水， 人哋沖油啫，唔會沖糖噶。 哇！我有段時間減肥，我都真係揾杯水咁樣浸一浸。 系，或者揾张纸 巾咧。我唔 知道 你有冇见过， 我都有试过啊，我有见过，系啊， 系最常用噶啦。通常想减甜啊、减油嘅朋友， 但其实你唔浸又自可，你一浸先知，原来出面真系咁多油。嗰杯嘢咧，两度餸已经系好似睇唔到透明噶啦。 咁夸张，都系嘅。咁啊，除咗蛋挞，我觉得系正嘅。咁另外一啲中国中式嘅传统食物，你估系咩？新年食嘅？ 年糕子？ 唔系，圆形嘅。 萝卜糕唔系一甜， 圆形 嘅甜嘅， 圆形 系啦，酒楼有得食嘅， 薄餐 唔系圆形嘅，哦，都系圆形嘅，但系平面嘅，立体圆形， 圆形 角仔唔系煎堆， 啱啊，就系煎堆， 煎堆， 你唔赞我聪明嘅， 好叻啊， 头先你赞啲常唔赞我， 睇人嚟 嘅，睇人赞嘅，原来 咁样感觉，我唔想重复啊嘛， 同埋因为我够快咯。 咁咧，頭先講到啦，煎堆啦、蛋撻啦，佢都有提過咧，由葡萄牙所引入嘅葡撻咧，亦都係佢自己好中意。 我以為煎堆係葡萄牙，原來哦葡撻。 係葡撻，葡撻。 葡撻其實我都中意，不過我唔中意食椰絲嗰啲椰撻啊。 係啊， 我麻麻地嘅。 揾水浸下佢咯。 系啦， 冲佢啊！ 搵水浸都唔甩噶，因为搵水浸要钳咯，椰挞要钳。 好惊啊！啊，咁另外咧，仲有嘅台湾嘅雪花冰亦都系入榜啦。 哇，好食啊！ 雪花冰、 奶冰啊、芒果冰啊嗰啲咧。 喺台湾有个系咪台南啊？系咪高雄咧？嗰度咪有个好似长洲咁嘅岛嘅，叫做咩旗？ 高雄 哦，樽旗， 旗樽 系啊。 奇津島， 你想講護園啊？ 奇津島唔係奇津島碼頭咧，有一間好出名 高雄有一個咁樣嘅地方， 好出名食冰噶， 係 係啊，就係食嗰個雪花冰啊，係啊，好多人慕名去嗰度食噶。 哦，即係嗰間有一間好出名嘅， 嗰間出名噶。但我上次去嘅時候，我都覺得幾得意嘅呢種冰，因為其實夜市間唔時都有噶嘛， 係 啊，所以呢度都吸引嘅。 係啦，咁佢就話嗰一種軟綿綿嘅感覺咧，佢就覺得最正啦。咁另外咧都仲有一啲嘅有入選嘅，譬如日式啦，日式嘅甜品。相對喺外國式嘅芝士蛋糕咧，佢話日式嘅芝士蛋糕係更加即係軟淋淋，係佢好中意嘅， 唔係 creamy 啲嘅。 係啦，咁另外講多少少啦嚇，咁因為太多啦。咁另外意大利嘅 tiramisu 啦，咁原來 tiramisu 咧中文譯名有帶我走嘅意思。 係。長知識 ，thank you。 即係咩中文譯名即係咩？佢翻譯即係 tiramisu 嘅中文解釋就係叫帶我走啦。 tiramisu 帶我走。 我諗咧，係咪啊？如果我去到某一個地方， 你試一次 tiramisu 帶我走啦。係 啊， 係 啊， 我講到毛管都凍埋。 係啊，如果你好想喺嗰個地方有人帶你走，咪買一件 tiramisu 啦。 同埋要講好多次咯，講到變成中文為止咯。 係啦。咁我嚟緊咧，其實差唔多 Christmas 啦。咁佢話荷蘭嘅冬甩亦都好值得大家試一試嘅。 荷蘭嘅冬甩有咩唔同？ 冇好似 講啲有咩分別？荷蘭嗰邊嗰個冬甩有咩唔同？ 再慢啲，再慢啲，好易中招。 有咩唔同咧？ 荷蘭冬甩。 叫你唔好講啊！你做乜嘢啊？你係咪要我哋所有 失控啊？呢個小朋友 係啦， 控制唔到。 佢話其實有少少似咧港式嘅沙翁嘅。其實咧個樣都似嘅，佢純粹係一個炸咗嘅波啦，跟住面頭咧就會揀一啲嘅糖霜，但佢話唔同咧就係裏面會有啲提子乾同埋果乾嘅。 我一定唔得啦，我唔係好提子乾嘅，即係麥包我都唔係好得嘅。 果乾我都唔係好得。 係果乾我都麻麻地，但係咧香港嗱頭先講翻少少翻轉頭就係、是，反而我覺得蛋散咧。就是一個甜品啦， 哇好吃啊！再加埋啲蜂嗰啲 蜜糖 溝咗水嘅，因為佢稀啲冇咁結嘅，哇好吃到癲啊！ 超好味， 味吉洋一咁啊！哇好好味啊！蛋散我反而覺得比蛋撻更甜品 咯， 而家好少地方好吃噶啦， 唔係知唔知點解啊？ 張口 唔係啊，因為嗌一碟咧，我啲屋企人係啦，頭先的神話喺酒樓先有噶嘛，但係同我媽嗰啲去食飯，佢通常唔食噶，嗌一碟我食唔曬成碟喎， 同埋好滯噶。不過而家咧蛋好食嘅蛋散，我食過一家，呢一間咧都係喺嗰啲 現代啲嘅點心鋪，即係而家大家都知好多流行嘅點心鋪係快食點心噶嘛，佢唔係真係想酒樓啊嘛，而係無啦啦行街有個鋪位，個鋪位入邊就係飲茶咁樣，即係嗰啲我食過一間都幾好食嘅，所以我覺得如果你問我香港點心，我覺得蛋散應該都係一個好選擇。 係，同埋我以前有個朋友咧，佢係屋企會整蛋散嘅。即系话唔难整，其实开一大镬油啦，跟住之后整完个粉团之后掉落去炸嘅。咁如果大家中意食嘅话，自己研究一下。系啦，咁另外仲有啲系可能德国嘅黑森林蛋糕啦，咁另外有印度嘅牛奶雪条啦等等。咁我就唔喺呢度特别讲啦。咁咧讲到甜品嘅话咧，其实布甸佢都有讲到嘅，焦糖布甸。咁咧讲开布甸嘅话咧，我就最近喺网上边咧就睇咗一个布甸狗啦，近年就少咗见到。 系啊， 黄色嘅咯。跟住頂頭好似真係有啲啡色咁樣， 軟淋淋咁嘅樣 啊！你又知佢軟淋淋？ 布甸狗係咪布甸樣？唔係喎，你頭先問 係係布甸樣，係啊，同埋睇落 係喎，你問咗咯， 睇落係知佢軟淋淋。 好笑啊！你呢個你自己照停一陣，誒係喎，我問咗咯。 系啦，咁咧喺网上面咧，应该话日本嘅一个节目嚟嘅，咁佢就教人哋平时咧，我哋如果想将一个布甸点样可以摆喺只碟度好靓，然后可以送俾你，即系俾你嘅客人食咧，其实系有啲难度嘅。咁通常啲人点整咧，佢就搵个实验，咁就考一下大家点样可以将个布甸完美咁样吸出嚟。 嗱，根据咧支茄汁嘅道理咧，应该系反转去敲底嘅，即系敲底波。即系咁样 剥到个布甸离开个罩， 你谂下，茄汁系液体状啊嘛。但系如果布甸嘅话，我咁样拍嘅话，咁侧边咪全部唔圆滑咯。 所以拍嗰个过程好紧要啦。你咧一定唔可以，即系我觉得要少少斜度嘅，要斜度等佢慢慢滑出嚟。咁当你一拍落去嘅时候，其实系将嗰个震动力咧，将佢侧边两边嗰个嘅围边啦，佢黐住同嗰个系啦震出嚟。咁就等佢唰一声跌落去。 咁不如阵间你示范一次啦。 我都想睇啊。 唔使，因为师傅今日有一个新嘅方法嘛。 系啊，有一个简易嘅方法，不过我都可以睇一睇你嗰个方法。 好啦，好啦，好啦。 嗰个欢乐度好高啊。 唔系，我讲系咁讲，因为平时我唔更食嘅。 咁其实呢有啲网民佢就即刻喺街头度试啦，咁有好多嘅朋友仔呢佢就试下就係截佢出嚟得唔得啦，或者係用啲手。 截啊，嗰个胶系硬㗎嘛。 比较硬啲嘅胶，但系又冇去到完全撳唔到嘅。 佢唔系嗰啲擠豆腐嗰啲擠噶嘛，因为佢胶胶少硬，好难噶。你会压爆个盒咯。 都系嘅。咁另外有啲人咧就话，不如我试下用手嘅温度温佢，跟住之后就希望可以倒模去顺利啲倒出嚟啦。 唔系、我喺酒楼咧，如果嗌呢个芒果布甸咧，我见佢譬如佢推架车埋嚟咧，佢咪一个碗咁样载住个芒果布甸嘅，跟住咧啲姐姐咧系可以好成功咁样一下就吸咗落个碟度，跟住掹翻开个碗咧，咁啊成个芒果布甸再淋埋嗰啲花奶咧，咁样俾你嘅。 咁应该睇下嗰个装嘅器皿啦。咁、因为平时装嗰啲碗咧， 通常玻璃嘅， 系啦，或者睇下佢会唔会搽一浸咯。其实细个你整甜品你都会嘅，即系话咧，系啦，搽一浸油喺个底嗰度啦。咁、你倒嘅时候就会容易啲，咁、样。咁但系布甸咧，通常有时佢会买一啲现成噶嘛，咁你就冇得搽啦。或者其实都几黐边嘅。如果你有食过日本嘅布甸，咁 有咩方法咧？而家哦，你听讲俾我听啊嘛， 好有趣噶。我要、要做下运动，我要拉拉筋。好啦，因为我而家表演俾你睇啦，你有冇想知咧？好啦， 你使乜拉筋啊？我俾你拉啦，一系咁啊，我俾你拉，我俾你拉。好，再讲啦，睇下有咩新方法咁巴闭啦。 因为可能会扯亲。 无时无常，一发无成，无常无人开了灯，然后想得很远，明明谁沉悔，谁熄了灯？天空分裂，一生基因分裂，问问我送我呼吸，问问我价，我会识得爱几多生，几多发生，活着活着共命生，跟他栖身风地上，我跟他安心安远啊，想得很远，想得很远。你们应够天真。 睡沉迷睡可有样样子变红，七七三三一二，吻吻落送我呼吸，慢慢我教我会值得爱，几多心几多发心，我是慢慢明月也，一些不测的正面与一些不忧的悼念，想得很乱，啊，想得很乱，抱抱我怕我会消失，啊。 你觉得自己好潮咩？哇！你哋成班港珠咁噶， 因为我哋就系 港珠特工队。 有咩新方法咁巴闭啊？ 系啊， 好简单噶咋，不过咧你需要用少少手力啦，同埋速度感，同埋一啲离心嘅力。 哦，系咩？ 系啦， 过山车咁样产生个离心力咧？ 点样产生个离心力咧？就要自转咗个360度快嘅。如果佢话太慢嘅话咧，你系会脱唔到帽嘅，即系脱得唔靓嘅。 俾呢个甜品师呃咗你啊？有乜理由拍个即系？个布癫落个碗度咧，要自己喺度跑圈，你使唔使助跑添啊？ 因为其实咧，甜品师主要系为嗰个镜头靓嘅啫，估唔到你啊， 即 系信以为真。 好啦， 即系平时我就系话你觉得系纯品啫，原来系蠢。 好啦，嗱，而家思培咧喺直播上边咧就尝试一次啦， 转圈系啦，佢准备转啦，我就帮佢拍紧片，阵间可以上我哋社交平台睇嘅。 好 啦， 伸直个手嘅。 但系呢个时候你唔好转住阿乐，我想问你系直倒定系横倒啊？ 我呢个系直倒嘅。 咪一个横岛好啲， 系、啊、喎、哦！我而家转横岛。 好啦，咁啊，等大家可以睇得舒服啲啦。好啦，预备啦，开始啦，转啦，华丽吓咁样转，哇，佢系自得其乐、啊。 思培转咗两个圈嘅系， 好开心啊！佢好似美少女战士咧变身咁咧， 自得其乐到不得了。 条裙而家转翻上去变水手服啦。 诶、啊，而家佢就攞住只碟 咁啊， 系、哎、就准备。 我而家对个麦讲一次，我系 Sailor Moon。 你系 Sailor 思培啊？咁样啊？ 哇！嗱，佢又再转多两个圈，哇！睇住冚到，好啦，究竟个布癫可唔可以嚟罩咧？好似得，成功咗喎！系啦，嗱，而家咧个布癫咧系真系丝毫无损咁样咧，就去咗个碟度，系好滑嘅个面系，即系佢成功咗。 好，不如我哋交翻俾阿思培去形容下你究竟自己头先成个过程觉得好唔好玩咧？ 我觉得好好玩啊！ 系。你已經轉到唔識對麥啦，係嘛？ 我覺得好好玩啊！但係咧，當我自轉咗360度乘以三次之後，唔係其實成轉咗六次，佢先掟到出嚟。正常咧，人哋話轉一次就得嘅。我真係有少少細個嘅時候咧，玩嗰啲 game 就係你要你要唔知點樣向隻手指指住個地下，然後自轉五次到六次，跟住再跑。 大家唔使驚，佢冇喊嘅，但係佢眼泛淚光啫，佢喘氣，眼泛淚光。 師培，我想問你個問題。即系你觉得你头先用咗咁多劳力啦，跑几个圈啦，先搭咗呢个布癫落嚟。你觉得你自己嘅劳力同埋整呢个布癫成唔成正比咧？ 其实唔系好成正比嘅，不过我觉得我哋食甜品之前咧，唔系 但系我哋食甜品之前就系想做下运动，然后先再食甜品，感觉咧就冇咁吸收，同埋咧整完之后你都唔系好想食嘅。咁所以对于纤体嚟讲咧系绝对有用。 唔系，同埋嗱，其实咧过程中咧，思培之前要说咗呢一个嘅布甸噶嘛，系、咪？咁但系其实咧佢因为已经摊咗成两粒钟咁上下咧，所以而家嗰个布甸都已经溶晒， 转到几个圈先，戳到出 來。其实系佢反转一级，其实跌出嚟噶啦。咁所以个故事就话俾你听，首先你要解冻咧，咁你就好容易会吸到。 唔系啊，再简单啲，再简单啲。我惊，但系我惊佢会好唔开心。 点解咧？ 我 KO 咗成半个钟。 系咩？ 我做乜喺个杯度搵匙羹食？ 所以头先我开始就话，其实搵匙羹食咪就系麻烦咯。 咁有时 咁多嘢咧， 你想靓啲咁样炖出嚟俾人食啊嘛？你隔篱可以摆啲花啊，可以装饰下， 整色整水啊。 唔紧要，我请教你嗱，我哋而家成日食嘢会打卡噶嘛，咁连埋只杯打就唔靓嘅。咁我哋可以用呢个方法转一个圈，就 cut 咗个布甸出嚟，咁啊好靓淋啲花奶上面打卡，咪成功咯。所以值得学嘅， 都系帮唔到噶啦，算啦， 我尽力嘅。 唔系，但系即系嚟紧啊，可能呢个圣诞节啊嘛，即系搞下呢啲新意思都 OK 嘅。转身就唔使俾另一半睇噶啦，不过出嚟嗰 刹， 不过倒出嚟嗰刹那就靓啲咯，系咪？咁有兴趣就自己上网下，去到我哋嘅 Facebook 上面睇下呢个过程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而家有陈宇谦去到新闻。有网民发起下午由维园步行至中环。下午四点半过后，警方水炮车喺湾仔庄士敦道近修顿球场喷射疑似催泪水剂。有市民走入食肆躲避，多部警车沿住庄士敦道往金钟方向推进。而有示威者喺附近嘅皇后大道东用砖头等杂物筑成路障。游行队伍是由铜锣湾怡和街出发，经礼顿道、摩利神山道转入湾仔道，前往湾仔方向。另外有大批市民沿轩尼斯道走出马路，行往警察总部，占据所有行车线。大批防暴警察从警察总部对开的天桥和马路冲出，举起蓝旗和驱散市民。大部分示威者转入内街，有人用附近的工程围栏堵路，但随即被赶到的警方驱散，警员搬走胶栏。警方水炮车下午近五点在铜锣湾希慎广场外喷射水柱驱散人群，大批市民四散，部分人走到希慎广场的门口位置暂避。防暴警员要求停留在的市民立即离开，又要求所有戴上口罩的人士除下口罩。警方在现场有广播指现场市民正参与非法集结，要求市民返回行人路并远离现场。之后一批防暴警员冲至沙甸坊，至少制服一名女子。中环遮打花园和爱丁堡广场分别举行集会，都获警方发出不反对通知书。两个集会下午五点开始，分别有过百名市民参与。其中爱丁堡广场的集会以促请美国尽快通过香港人权民主法案为主题，部分参与者手持美国国旗，高叫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等口号。有人在大会堂对开的停车场顶层放置多张写有不同诉求的黑色直幡。在集会上亦有人手持英文巨型横额，表示香港人会支持西藏和维吾尔族人。有参与集会的市民说希望争取国际社会支持香港人，亦有市民说因为不满警方滥权又拘捕记者，并希望出来发声。啱啱结束的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会议公布提及要建立健全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外界关注是否要香港为基本法廿三条立法铺路。民主党立法会议员胡志伟质疑，只靠廿三条立法能否就令港人臣服？经民联立法会议员梁美芬就话，立法基本法下中央仍然有很多权力，只是忍手不用。胡志伟说，中央对港政策的背后是不信任香港市民，担心如果落实普选就容易有外国势力干预，这种不信任令中央想管更多，引致更多的反抗和反弹。他又说，香港的核心不仅是经济发展，而是有自由民主的价值，中央加强管制会引致价值观的冲突。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听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两三度。听日日间大致天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干燥，下星期中后期天气稍凉，风势颇大。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讲啲封路啦，咁现时咧喺港岛区方面咧都系有大量嘅封路噶。现时怡和街来回方向，百德新街、纪利佐治街、京士顿街、边宁顿街、天乐里、坚拿道东去跑马地方向、礼顿道去摩利臣山方向、高士威道来回方向、坚尼斯道来回方向、坚拿道西去湾仔方向，以及系皇后大道东介乎司徒拔道至到金钟道一段咧，都系需要暂时封闭。咁另外啦，现时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嘅车辆唔可以左转入去波斯富街，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嘅车辆啦，亦都唔可以转入去维园道、兴发街同埋告士打道。经过嘅朋友，请你特别留意。咁就系现时咧，港岛区有大量封路，驾驶人士请你尽量避免揸车前往受影响嘅地区。跟住咧，睇翻啲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啦，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系暂时畅顺。咁不过啦，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系挤塞，龙尾排到过去管道入口。咁同时咧，亦都需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暂时正常，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排到卫理道。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现时咧港岛区都系交通挤塞嘅，喺跑马地一带啦。不过半山一带以及系大坑道回旋处一带咧，交通都系非常挤塞。中环半山至到湾仔，包括系坚尼地道、双丫梨北道、红棉路、花园道一带，亦都系交通挤塞。东区走廊落中环咧，去北角嘅支路亦都挤塞噶，龙尾排到过去太古城。东隧港岛出口咧，亦都系车多繁忙。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息时一个习惯，简单易办。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第四十二届十大中文金曲， 第四十二届十大中文金曲 候选歌曲，要你投票肯定。 为全世界歌唱，作曲刘乐生，作词向雪怀，群星合唱。 我声浅浅地传送到心里。 生之众，作曲 Harry Summerdale、Gavin Jones、林奕康，作词林若玲，主唱林奕康。 世界如何地动？ 身体语言，作曲 Harry at Dear Jane， 作词 Harry at Dear Jane， 郑敏，主唱 Dear Jane featuring Miss Jenny。 就用我的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上 itk.hk 投选你嘅年度金曲，截止日期11月10日。 第四十二届十大中文金曲， 第四十二届十大中文金曲。 行政长官已经发表2019年施政报告，提出一系列惠民措施，包括增加公营房屋及首置单位，照顾市民住屋需要。运用收回土地条例增加土地供应，还有其他关爱儿童成长和减轻市民出行负担的措施，珍惜香港，共建家园。详情请上 policyaddress.gov.hk 睇下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唔知佢系咪未试过俾人飞，所以要靠电影辅助投入感情 咧？正到场，大家不想听你谎话，人难受到尽时才能放弃吧。只需讲句好吧，就让我梦下你跟他离开，有什么可怕？难道我仍能和你不分手？ 来自台湾的阿 Set 第一次录广东歌啦，除了着重咬字之外，还想更加投入歌的意境。录音的时候，他就幻想着电影《绿弄咖啡馆》里面分手的一幕，帮自己投入感情。作曲编曲朱俊杰，填词张美妍，监制何哲涛、朱俊杰。上榜5星期，上升1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电军位置。 刘子石离开有什么可怕？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身影那么轻，断了线吉他，还有谁来奏鸣？去细听内里心声。清晰随旋律擦过脉搏，心跳未停，眼泪为凭证。意志化作泡影，这世界太冷清，失去重心的身影那么轻，断了线吉他，还有谁来奏鸣？去细听内里心声。钢铁再硬朗，也会负受磨。我换像一粒沙跌宕，雨雨就红火，红火。也要再盛放，哪怕没有光，顽强地掏出心里剩低最后荧光。 荧光，跟住落嚟有动漫界嘅萤火虫君子龙。 Cyclone Shoka， 真実はいつも一つ。 変身。 话、动画、游戏、电竞，唔单止充满住友情、热血、胜利，更加系你同我成长最重要嘅因素。接住落嚟，子龙同你一齐继续探索 慢动作。 慢动作继续找来 Peter 五上豪老师跟我们分享。上个礼拜就讲述他近排的新的创作，就有一只角色叫做招狗。来到今集就想继续跟 Peter 倾下偈，因为过去十多年的创作生涯里面其实都有很多不同的经历变化。其中一个身份就是前策划师协会会长这个身份。先问一下 Peter 啦，因为解救这么热血，突然之间有一种为人民服务的动力在里面呢？ 哦，其实唔好咁讲，因为其实咧嗰个会就1999年成立，都接近都有20年。咁我自己会觉得咧，我系2003年入会嘅， 嗯， 咁我嗰时入会人数唔系好多嘅啫，我记得嗰时开会咧会去一下一啲西华街市上面咧， 嗯， 几十人咁摆啲作品喺度交流下， 哦，就咁啊一齐开会， 系啊，开即系嗰时就好 close 嘅。咁而家我哋个会都有260几个会员，我嗰时咧就应该系2年前啦，2016至2018年度嘅会长啦。咁我自己觉得其实策划师喺香港嗰个发表同埋嗰个发展咧，其实系上升，因为有时咧好依附一个香港嘅广告业，咁香港广告业其实实在系好蓬勃嘅。 唇齿相依添， 系啦，即系广告同策划发展得好密切嘅。咁我自己会觉得策划仲可以阔啲，即系你见到啲会员嘅发展咧，譬如有啲可以做 art toys 啦，即系艺术玩具啦，可以做一啲 figure 啦，有啲可以做甚至乎授权啦。授权嘅意思即系话有个品牌，跟住有一套嘅公仔，唔同嘅表情或者唔同嘅形状。跟住咧就會同一啲商場或者係啲商品合作，咁呢個叫 IP 咯。 舉個例，我諗大家最容易認識到入腦嘅就是老夫子啦， 係啊，老夫子啦。 咁啊，而家你見到好多 IP， 譬如茶餐廳又有啊，餅鋪又有啊，或者某一啲嘅特別嘅產品都有。 甚至乎老夫子，你會發現佢啲畫都可以蘇富比去拍賣。你會發現，咦，插畫嘅藝術其實可以好闊。希望帶領個會可以擴闊嘅業務多啲，同埋可以聯繫多啲唔同嘅藝術家、插畫人。 但係都唔容易㗎喎，因為我哋上個星期 Michael 都有提到啦，即係插畫家其實係一個藝術家嚟㗎嘛，都係。咁但係你做緊一個會長嘅身份，就係、是、一個行政嘅身份，其實未必一定有衝突，但係個角色都幾唔同㗎喎。 我覺得係難嘅，因為藝術同你管理是两样嘢， 系 咁，同埋我都未必系一个好专业嘅管理人员，所以其实好多嘢都系学习，同埋可能中间嘅事情可能处理得唔系几好，譬如沟通啦，即系譬如究竟点可以令到260个会员都会觉得你嘅方案或者你嘅决策系合适佢哋啦咁。重要是260位都是藝術家來的嘛。 哇，會不會真的大家傾下的時候有很多意見很熱烈，好像我們看電影那樣呢，就是你一言我一語 bling bling 那樣。 其實會，不過呢我想都是藝術家比較內斂，我想有很多時候就是有些東西他們沒有表達出來，或者是不是很講到給大家聽，所以很多時候你就要問得很貼，跟得很足，你才知道他們想想的問題。所以其实呢在这两年里面我都开心的，因为我都刚才说嘛，即其实我做任何事每天都是学习的，即是不会一生出你就懂做会长，不会一生出你懂做创作人嘛，你都是见着每一步，而可能真的撞到头昏眼裂的，成日都会出现的，而 且是一种选择力，有时候即是有些情况底下你是想要件事做得好啊，定还是有些时候你是想大家的沟通的感情的关系是融合一点呢，即是不一定对立，但是拿个中庸那个平衡真的是一种学问。 嗱，咁啊，論入邊嘅有啲嘢做得好，有啲嘢做得唔好啊，多多包容。不過我自己會覺得，總括嚟講都係我覺得開心嘅，同埋喺呢兩年入邊，我都學識好多嘢。第一樣嘢就係可能面對就係話，我覺得呢五年入邊，其實成個整體嘅經濟啦，同埋創業或者其他嘢咧，其實都遇到一個非常大嘅波幅。係喺十零年或者我啱啱出道嗰時，你話2003年沙士嗰時都係難嘅，但問題好似呢幾年成個大氣候有時都係比較困難啲，尤其是譬如香港嘅廣告咧，其實廣告業其實係你會發現由紙嘅傳媒變咗係電子嘅傳媒， 網上 或者網上嘅嘢，其實呢個好大嘅衝擊，係啊，同埋嗰個每一樣嘢嘅推廣咧，以前一個海報。或者一個宣傳品可能是半年的，其實可能現在五日就已經 這麼快、啊、即五日就已經完成一個 project， 是、啊、即 你會發現那個變化是很大的。 我自己會覺得其實大家譬如策劃師也好或者其他藝術家也好，其實面臨不同 的形式的衝擊，但問題呢我覺得香港 的創作人很厲害，因為我其實我都會接觸動畫或者其他漫畫界，我覺得漫畫界的朋友亦都有時會轉型到他的作品可以變為一種藝術品，又或者策畫師亦都會轉型到、做一些 figure 或者有些玩具的展覽，其實真的很厲害。我香港的創作人是雖然面對那個浪，但其實大家都有方法生存到、 乘風而行。 我經常覺得如果我有機會寫一篇論文，即是出本書、講一下這十年的、香港的角色設計又好，或者是整個行業的變化，其實很值得提的，你會發現那種生命力很強。 同埋我自己覺得、香港的創作人呢都很緊貼住個時代，即不是純粹自己天馬行空創作的故事就算，有些情況下都很緊貼住現在究竟出面發生什麼事呢、擺一些元素落他們的作品裡面，又或者圍著出面的社會啦，又特別有啲創作啊咁樣，其實都幾得意嘅。 係啊，好好叻啊！即係你會發現佢對一啲議題或者一啲大時代嘅一啲題目，佢哋嘅回應係好快。即係我覺得呢個係好有活力咯。我覺得香港其實你會發現，尤其是譬如動畫咁啦，最近都上映咗一個叫做《福爾摩斯》，即係你會發現，咦，好好喎，原來係小朋友嘅刊物嚟嘅喎。佢入咗學校，好多小朋友喜歡，跟住仲上大電影。我記得嗰時買飛入去睇嗰時，隔離個小朋友認識曬所有角色嘅， 好厲害啊！ 係啊，咦，咁即係我覺得咦幾好喎，即係佢哋已經係對於個角色係好入心啊，同埋會噏得出啲名咯。咁我覺得咦個水準都唔錯喎。 同埋我睇嘅時候，我都覺得水準係幾高噶，即係以真係動畫嘅製作，無論係個故事嘅編排啦。節奏啦、流暢度啦，甚至乎角色嘅設計啦，都係好好。 我鍾意個故事㗎，即係你即係就算反派或者正派嘅人，佢寫得好立體嘅，同埋即係佢入面嘅內容仲係有種連貫性㗎嘛。臨尾個嗰幕時會咦有個影出嚟，係啦，原來佢仲有下一集嘅，係 啦，幕後嘅大佬仲未捉出嚟喎。 哇！咦，好少港產片嘅動畫可以。 咁好水準， 係啊！我覺得比較期待喎。 同埋佢有好多書籍啦，都係兒童嘅讀物啦，有啲遊戲喺裏面玩得開心。 佢文字書嚟嘅喎，即係我睇過咧，原來唔係淨係漫畫喎，冷知識啦，即係尤其是佢話水啊、冰啊嗰啲特別嘅化學嘢啦，即係我覺得呢個 元素結合得好好， 冇錯冇錯， 即係有娛樂啦，又有創意啦，又有啲常識科學啦， 係啊！所以其實你會發現，即係香港嘅動畫，譬如之前嘅《忍者龜》啊。或者之前的老夫子也好，或者乜乜都好啦，即是你会发现咦每一个代每一个时代啊都是有一个象征。我觉得而家系真系起紧，即系一个好嘅一个开头。 咁而家咧，而家个会嚟紧，即系会唔会有啲咩方向啊发展啊？即系当然你卸咗任啦，但系你见住你会做啲期望？ 会搞啲市集啊，或者艺术嘅展覽啊，即係我諗都係一個好嘅方向嚟嘅，我諗都係會有另一批更有活力、更年青嘅人去接棒嘅。我呢個唔係好擔心，因為其實我頭先講香港藝術家真係好叻，即係佢其實可以變化好唔同。 咁其實喺會入面有啲咩做嘅咧？如果平時我哋開會嘅話， 即係我喺個業界入面嗰兩年咧，其實我哋會做一啲推廣啦，譬如貿易發展局啦。 一个展示嘅平台，可以将佢哋嘅画可以带出远啲啦，比赛啦，另外就系一啲合作，商业嘅合作。嗰时我记得有啲商场都会揾我啲会员合作，嗰啲会员咧就可以摆一啲作品啊，同埋一啲展示嘅产品。最想讲就系话，其实好多时咧个会嘅力量就系乜嘢咧？可以带啲新人出去，因为好多时你会发现以前游说一啲商家或者系啲决策者啦。他會覺得那個很紅才會選擇， 或者有經歷很多經驗， 有時前會長都會教我們，喂，可不可以兩個經驗帶四個深圳啊，即這個我覺得是應該做的，因為沒有第一次機會怎會有第二次呢， 同埋一種傳承嚟嘅，即係佢除咗透過呢件事去學之外咧，前輩啦、師兄啦，又可以將一啲佢哋學識嘅嘢咧，即係同大家分享，咁令到成個業界咪會越嚟越強咯。 有人會覺得即係出邊啲人話，唔入會都係照做嘢啦咁，但其實會係一個團結嘅感覺嚟嘅，係一個形象嚟。我其實好想做到每個會員都覺得。话俾人听，我系香港策划师协会嘅会员，即系呢个，即系呢个系好重要噶嘛，即系呢个系重要，亦都系一个肯定嚟噶嘛。头先都回顾翻你问嘅问题话，生意其他嘢都好多嘢要搞，教学都其他嘢要教，你仲要腾空啲时间去处理个会，因为你处理个会嘅会务或者开个会，其实你可能冇一份 job 噶。咁但系点样都要做咧？因为其实我记得我嗰时啱啱入会嗰时咧，就系、是、前辈就系带我哋去。一啲活動，譬如畫復活蛋啊，譬如一齊畫 T 恤啊。我記得有一次震災嘅大地震，嗰時一齊喺荃灣個商場，我覺得嗰時係真係好開心嘅，即係冇高低，前輩又會帶住啲後輩去一齊畫，畫完啲 T 恤就移埋，即係我覺得個感覺，咦，應該要翻嚟。 大家都為社會，大家都係一齊做好。係 啊，即係嗰時嗰、那個、那個會嘅品牌，其實你會建立咗出嚟嘅。那個會亦都有個網站啦，那個網站都有啲客人咧，就會揾一啲工作啦，透過呢個網站揾到我哋。咦，其實我哋都喺個會入邊攞咗啲嘢嘅。咁點解唔抽啲時間 貢獻翻？ 係咯，我個心就係咁諗。 咁啊，聽到呢度啦，如果大家都有興趣，即係中意畫嘢嘅話，都不妨可以試下加入啦，香港策畫師協會啦。 係啊，上網揾到㗎啦。 係啊，咁啊，眨下眼兩集同 Peter 傾咗咁多，我諗都從另一個角度啦，即係等大家認識伍尚豪老師究竟係一個點樣嘅策畫家啦、漫畫家啦。上個星期講到朝九啦，今個星期咧就講咗好多佢嘅經歷，甚至乎佢嘅一啲。公職啦，咁希望啦，嚟緊咧喺更加多唔同嘅平台啦，或者唔同嘅場合啦，見到你喎。 係啊，同埋咧，中意藝術同埋創作嘅人咧，都係唔好灰心，因為你唔知道結果係幾點樣嘅，要繼續努力做。 在天空上，用我的愛去畫長虹。情怀已历千年，留在白云中。嘿，心不收藏，就算此际我是贫穷。前面阻碍重重，难敌我。